你哋成日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 舉 啊！ 咁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錯身喺度喺度淥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冷血四報。 哇！真係買飛要快，或者你剩翻八百張。 咁嘅牛哥， 係唔好意思啊，就淨係抽下水啊。但係真係要支持下嘅，你唔支持，大家唔使玩。OK， 咁啊，又有一個我幾中意嘅節目喎，叫做《冷血社評》啊。咁啊，聽下係講咩？ 冷血社評。 今日小弟主持下呢個社評啦。 好。 講一個即係大家男人都應該幾中意玩嘅嘢。 女人 咧？ 槍 ，OK， 系咯，有個女人你冇槍，你冇得玩。 我又啱，我唔搏你噶呢次。 唔係你啱嘅， 你啱嘅，要知你啱 啫，唔好多謝曬。 OK， 繼續啦，唔好意思啊， 俾你打亂咗啲。 呢啲真係好鬼老土啊！即係呢啲嘢，真係話真係。OK， 咁大家對槍點睇？即係你哋覺得即係其實，譬如香港咁樣，喂唔俾有槍噶嘛？即係你哋點樣睇咧？你覺得？ 我好坦白，我幾中意槍械㗎。即係我係細個又玩起槍啦，都係細個射嗰啲嘢唔好講啦，係嘛？一定俾人鬧啦，係嘛？嚇！咁而家我冇㗎啦，而家真係冇。細個時候唔識嘢先有啫，都係抖槍啫。但係我都係玩過起槍啊！即係嗰時候咧，啱啱先英雄本色咧，佢嗰支唔知乜 鬼啊，係咪頭？ 我都有買過支起槍玩，因為我幾中意槍口啦。即係好型啊！支槍好型，攬住手，好威型。我唔識講， 男人就係呢啲㗎啦。 係咯，呢啲男人嘅浪漫嚟㗎嘛。 即係根據阿蕭生講，即係我哋啲打獵 hunter gathering 嘅本質嚟㗎，即係中意出去揸住支嘢咁狩獵㗎嘛。 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過癮㗎，揸住支槍。我記得好耐啦，真係十幾年前啦，係嗰時都冇咁多條例啊。嗰陣時喺泰國玩咧，你得真係燒㗎嘛。嗰時 around 大約200匹到。一粒咁，我唔記得100定200啦。咁 anyway 燒十幾廿粒，但個人嘅係揸住喺手，係好玩嘅。 我記得細個翻去中山咧， 係啊， 唔知咩水庫咧，哇有機關槍， 係啊，掃啊嘛， 係啊， 好玩啦嗰啲， 啲錢係咁走啦， 唔係嗰陣 要，但係你都俾 好平嘅啫嘛，嗰陣都係， 你都俾噶嘛，因為好玩啊嘛， 幾蚊一粒咁你劈都係幾廿蚊。 但而家講槍唔係嚟玩啊嘛。 是因為 社評咧係講咧，即係美國好多啲槍機， 唔、okay、 止美國，一全部咧， 而家肯尼亞又話， 肯尼亞又肥你幾廿個咁樣，咁、 嗯、 我哋真係要好認真咁樣探討一下咧。民間槍械呢樣嘢 係 應該 ban 咗佢啊，還是係繼續維持落？ 咁啊睇下邊個啦。 即係如果我如果香港我都贊成有嘅，首先我 kill 撚咗阿姚尊你先啦，敏俊。 你個廢，我正想講呢樣。 我就係唔俾你講。 我本來就 我就係唔俾你講。 但係今個禮拜咧，嗰只咁嘅死人牛咧，激到我火都嚟埋，跟住我話想揾文揾擺把黑星咧，就扮鳩佢。 唔係，我反而擔心咧，即係類似嗰啲咩勇武抗爭嗰啲咧。我屌你真係，如果真係俾揸槍嘅話，真係揸槍上街喎啲人。 嗱，武器嘅嘢。真係咁講，可以係好，亦都可以係壞。OK， 你可以係 善良的 槍，你係善良的槍。即係譬如你勇武抗爭嘅過程，有啲人比你更勇武，佢唔俾你勇武抗爭，咁你開槍射佢，達到你勇武抗爭嘅目的。某程度上係一件好事嚟喎，係嘛？ 佢都係公民抗命啫。 係啦，咁我可以拎住支槍做到我認為啱嘅嘢。是一件啱嘅事啊，还是唔啱嘅事？ 唔系，咁啊问题系你认为啱啊？咁问题。 但我又觉得系你喺香港，即系 OK， 你即系讲香港先啦。香港即系你当冇枪械管制嘅，可以揸枪，其实好冇人噶。 点解咧？冇人肥啊？ 你搵咩嘢肥咧？ 你周街見到只牛咁咪走咪掹佢個頭咯！ 你幾遠？你周街見到嗰只牛係人啫，你唔同外國啊嘛！你喺外國即係啊，你美國又好，你德國又好，個問題我、哦、你見到個山頂你有狐狸就肥佢 ，OK？ 你見到有馬我都肥佢。 你見到大陸見到惡龜咪肥佢咯？ 唔係，其實好簡單啫嘛。 個問題你喺香港連喐。除撇除人之外，你冇乜嘢可以喐而俾你肥啊嘛！ 即係 當你肥架巴士個碌啊！ 唔係，聽我講，你睇如果香港係冇槍械管制嘅。咁咧，姓王嗰個咧就會拿住支槍指住姓蕭嗰個，砰！ 但唔俾姓蕭嗰個指住啲槍，拿住槍指住姓王嗰個。 唔會嘅，唔會。 點解咧？ 因為係你賺我錢啊嘛，唔係我賺你錢啊嘛，咁啊兩件事嚟嘅。 但會唔會姓蕭嗰、那個好早已經俾另外一個姓蕭嗰、那個揸住槍白咗先？ 咁我唔知啦，我就 身家都好啊。 喺呢件事，我哋要深入點去探討，即係點解美國會？會一路以嚟都係即係民間槍支係 OK 接受嘅，因為第一樣嘢即係 傳統嚟嘅喎， 傳統嚟嘅，因為你講緊百幾二百年前嘅美國嚇，咁、都係 戰爭嗰陣 殖民，即係歐洲殖民走去美國搶咗啲 印第安人 嘅地方，咁啊驚啲印第安人去報復，係啦，咁啊所以咧嗱咧冇人拿住支槍，你見到印第安人就射佢啦咁樣，咁啊所以一路以嚟咧都係咁樣用一個自衛嘅形式嘅， 係 美國即係一個自衛嘅形式嘅，嚇咁第二個目的就係話， 但自衛點解唔可以改咧？ 改咩啊？ 呢條法例 唔係因為唔 係用槍自衛， 因為你等佢解釋埋落去啊。 OK， 係 啦，因為係一個，因為嗱嗰陣時就可能係警察冇咁多啦，喺美國裏邊啲村啊，咁可能係個百零二百人咁樣，可能又冇警察嘅，咁你唔俾支槍佢，咁嗰啲老弱婦孺咁點算咧？咪俾人捉埋喺山邊一二角，俾嚇俾人遊輪咁樣。咁第二樣嘢到而家最主要係一個嘅工，即係嗰個嘅商業用途啊嘛。 槍有咩商業用途啊？ 哇！好大，你問下。你問下共和黨嗰兩個黨每年賺嗰個槍嗰個買賣幾多錢啊？ 好大㗎 ，NRA 嗰啲大生意， 好大生意㗎。 嗱，我補充少少啦， 我就覺得簡單嘛，你支槍有冇睇張國榮嗰套啊？槍就可以殺人㗎咯。 唔係嗱，你成日話槍殺人，槍除咗殺人之外咧，係一個內需市場。 係啊， 我唔係攞嚟殺人，我要依槍嚟做咩？ 嗱我補充少少啦，其實咧好早之前咧一路都點解冇即係美國嗰個係民間可以揸槍嘅原因咧？頭先耀尊講個部分啦，就係、是、關於即係白人同印第安人嗰個啦。咁跟住之後 開放嗰陣， 開放嗰陣啦。咁某程度上之後咧 ，OK，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地方，但係 anyway 佢哋。即係人口係少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係俾嗰啲人咧去自衛嘅。自衛嘅意思咧唔係對住人，係對一啲野生動物嘅。 亦都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一路都唔會，即係一路都唔會收緊個槍械管制嘅原因就係咁解，因為美國本土裏頭大約有一成人左右咧，其實仍然都係農業為生嘅。咁嗰扎人咧係完全即係俾曬佢哋去揸啲槍嘅。咁OK 啦，一路落到去嘅時候，去到即係而家啦，呢十年廿年嘅時候，即係除咗本身個智慧嘅用途之外咧，其實開始啲人咧係當一個消遣嘅性質用途。咁跟住咧就會推動一個消費嘅模式。咁所以咧，其實美國咧都唔想話去控，即係去。 去 control 呢個槍械管制，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在於個國家喺美國嘅國家立場上，佢哋好 power of 一樣嘢就係 OK， 佢哋有自由有民主啦，而同一時間咧就係佢哋可以放寬人民去揸住啲槍，但係唔會亂嚟。嗯，即係呢樣嘢係俾世界做到一個一個標榜， 要靠你自律性咯。 當然就美國政府會話：，喂、哎，你一路都唔管制個槍支，咁啊令到好多人拎住啲槍可以周街射。但係美國政府都係答你，就係話個比例都好細。係 啦， 個比例都好細，車撞死人係多過拿槍射死人。 嗯， 咁如果車撞出死人，撞死咁多人嘅，咁咪不如 ban 埋啲車啦咁樣。所以嗰個探討嗱，我哋唔好睇美國，啲美國嗰啲紅蘇龍眼嗰啲，唔作為參，唔能夠參考。我哋要探討嘅問題就係話，中國有冇條件開放槍支市場？ 哦，平反咗咯， 咁危險喎！ 我哋共產黨會， 我哋要相信中國人係一個善良嘅民族，你支槍喺你嘅手度，你係唔會好似阿的咁樣喺街度揾人射嘅，嚇、係會係愛嚟保護自己嘅啫、 嗯， 或者係保護一啲我哋覺得應該保護嘅人， 又唔會好似小月月咁碌完， 係啦，你見到人碌佢，你咪開張肥個司機咯，咁咪少咗一單嘅悲情嘅嘢咯，阿牛咪唔使俾人鬧咯，係咪啊？ 係咯， 咁所以嗱，從呢個角度嚟睇咧，中國係一個咁善良嘅民族，我哋嘅國家亦都係個個都係個心裏邊都係非常之咁愛護愛護啲同胞百姓嘅。 OK， 俾支槍佢哋係冇呢個問題嘅喎。 但又要咁講喎，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在於就係就手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佢需要智慧，佢唔需要帶住啲槍。乜柒嘅嘢咧都有武器 ，OK， 假設筷子 ，OK， 一嗌交頂講唔通就插你係咪？ 嗱咁 磚頭又係會 家用秤砣啊的。 嗱呢啲係會減低個 good point 嘅就係話咧會減少個醫療嗰個嘅開支，因為點解咧？嗱大家都燥底啊，係咪先？咁譬如係食咗一飯，我同阿迪傾下偈，佢唔啱拖，我唔啱 feel 嘅，一把餐刀懟埋去，個問題出現啦，我餐刀懟阿迪。阿的 死唔去噶嘛，死唔晒噶嘛，死唔晒啦， 仲要晒死 晒噶。 跟住嗱，如果我系架车阿的 OK 喎，我碌硬死佢咯 ，OK 系咪？我唔可以拎把餐刀锯死佢噶嘛， 系咯，死唔晒噶嘛， 死唔晒，咁我又要医阿的医一世， 系咯。 咁如果我啲枪唔同啦，我扯火一棒死咗， 搞掂， 我净系搞掂佢， 即刻环保处系应该俾个奖你， 我净系俾嗰啲嘅殓葬费 ，OK 冇问题啦。嗱呢样嘢即系我哋要相信中国。中國人呢樣嘢，咁頭先節目之前我都同阿碌講嘅，哇咁係好危險一個拎住支槍，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冇問題嘅。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話呢樣嘢係完全冇問題，因為正如阿的咁講，阿牛咁講，拎住個秤砣去打人殺死人嘅，我俾支槍佢，佢都係佢要殺呢個人，佢用咩方法佢都會殺呢個人㗎啦。 係， 我俾支槍佢殺呢個人，大家方便啊，係咪啊？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咧，點解美國嗰個槍械市場可以賺咁多錢咧？就因為佢開放咗槍械市場咧，就引申咗一個槍械改造嘅市場嘅。點解咧？即 係改槍。 有啲軍用嘅槍係勾咗㗎啦，但係喺軍隊裏面有好多嘅、幾萬支嘅，咁掉又唔係，唔掉又唔係，咁佢就賣落民間。嗱、民間當然拎咗啲槍，有啲鋪頭拎賣咗啲一批咁嘅槍翻嚟，佢賣唔出咁啲舊嘢嚟㗎嘛，咁佢就會諗改良啦，整到啲嗰支舊槍咧變咗一支好新型嘅槍，起碼型啲啊，咁啊變咗一個。第另一個產業嘅喎， 但係咧要 轉嗱你睇下講埋先，點解美國嗰個嘅軍事科技係咁發達咧？就係因為有民間智慧喺個軍事科技嗰度。 我明白你意思啊。 中國就係冇啊嘛，所以嚟嚟去去，三十年前黑星，三十年後黑星。 唔係、那個原因好簡單，點解咧？我要答你嘅係，因為咧，如果你中國人 OK， 你放寬佢哋用槍械 OK， 但啲人都係唔會攞嘅。個原因係冇人信嗰把槍嘅。即係等住電話， 唔係我而家係要實名真， 唔係實名真嘅，係等於 而家美國都要嘅， 同電話同車一樣。 唔係我明你哋，你 因為最後攞住把槍，唔係自衛啊，係自殺啊！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知你幾皮嘢買一支槍，諗住你懟冧阿牛， 點知 嗰支水槍？ 點知你開槍嗰下，原來係射翻自己啊！ 古惑的槍嘅， 我明白你意思，但呢啲咪就係因為嗰個市場嘅監管嘅問題咯。如果有效咁監管，支槍真係殺到人嘅嚇，咁你買得放心，你殺得。安樂啫，係咪先？ 唔係我諗，最近有個品牌開始咧係用安全，即係可以解釋到阿牛頭先講嘅點解秤砣都係攞去作嘅原因。喂， 大佬件青陶係實物，唔需要搞咁多嘢，淨係知道一冚埋去人條友就爆光嘛。 我話俾你聽，青陶唔使實名登記，但係你大佬都你翻翻轉頭先，我哋都係講緊呢個美國槍械噶嘛，其實，即係阿碌其實對呢一樣嘢你係點睇嘅咧？講真， 嗱，其實耀尊講嗰個 point 咧，即係識唔識？適唔適用於喺中國開放嗰個槍械市場呢、其實美國嗰個 Second Amendment 呢，佢個內容就係講話，其實 Right to Bear Arms 即係一個擁有槍械權利，其實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推翻一個殘暴嘅政權。 啱啦， 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你話中國有槍械嘅話呢， 就中國冇一個殘暴嘅政權啊嘛， 只有好和諧嘅社會， 只有一個和諧嘅社會啊嘛。但係和諧，我哋都需要一支槍去保護自己嘅。 O、okay, K、 不或者係彰顯我哋國家係和諧呢個標誌咯。 但係如果譬如即係都係講翻美國啊，因為呢個 topic 阿陸定啊話俾你聽，你即係跟翻個 冇所謂。 係啊，嗱，即係好簡單，即係如果。槍械呢個唔管制嘅話，即係某程度就係真係好似民主黨同共和黨係拗緊㗎嘛，講真。喂，僅有一個係理據大啲㗎嘛。但我喺一個人嘅立場啦，我覺得如果我相信嘅政府，我係唔需要有槍。我相信法治，我相信呢、這個警察嘅話，我係唔需要有槍㗎。OK， 所以中國就唔同啦，喺美國，喂，我相信嘢我完全有曬喺度嘅喎，係咪先？咁點解唔可以取締個槍械呢？ 相信係互動， 係 OK、我相信個政府，我唔需要有槍，政府亦都相信阿牛你，所以你可以擁有槍。 OK， 我相信你揸住啲槍係作為一個彰顯正義嘅用途。 但係嗱，問題就出嚟咯。喂，大佬，而家你睇下新聞咧。見到啦，呢、這個就係入去幼稚園掃低幾百件，呢、這個就話同我自己條女， 但 係 翻轉啦，係 咪先？ 跟住啲女啲辦公室唔如意咁又打支槍翻嚟喺同事， 係有啲咁嘅問題啊嘛！講真，點解唔取締先？係咪先？ 呢度有幾多劇？呢啲咁嘅 case 有幾多咧？好少啫嘛，阿 Lock 係咪先？ 但係問題一出事就死得人多嘛。 係啊。 唔係，我哋 即係佢唔係殺一兩個咁簡單啊嘛！你次次都係即係走入去啲人多嘅摩啊、學校啊咁樣，仲要穿曬 有枯枝。 嗯， 火車出軌都會死好多人，飛機 呢啲為之意外， 死好多人。 呢啲為之意外， 呢啲為之意外。 嗱，所以有個 我揸住車隊冧啊，要專利咧，完全唔係意外，係有心。因為太認真， 但係 呢個係一個意外，喺嗰個制度立場係意外。我交咗支槍喺阿牛你，而阿牛你唔係一個正確嘅人，佢應該擁有支槍。 我話你聽，我懟冧你咧係為民除害，或者係咧，所以我係好英，我好有權就攞支槍懟冧你。 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話喺美國個槍械管制裏面咧係一個互信。OK， 你係見到好多校園槍擊案啊，好多走入去 shopping mall 裏面平平白白嗰啲嘅。我會覺得係一個 exceptional case， 係 一 中文嚟做咩啊？ 即係一啲 例外， 個別嘅例子，個別嘅例子。 哇！你真係用我成日用啲個別例子，我啲你唔好抄我啊！改個英文，你當係你啊！ 嗱，咁講，如果美國放寬個槍支，而家一樣啦。如果中國都係放寬嘅話，你話中國有冇人會拎住啲槍去周街肥啊？ 肥邊某啲人啫，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唔會嘅。 點解咧？ 我覺得係唔會。 因為 點解咧？ 點解？ 太貴啊，同埋冇嗰個效應喺度啊。冇嗰個效應喺度，我唔相信我哋偉大嘅民族中國喺咁多五千年嘅孔子嘅儒家思想嘅教導之下， 係咁 出現一啲咁殘暴人民嘅一啲嘅人出嚟。 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我撐你下少少歌評。喺大陸最簡單，我三唔識七。我企喺個稅局門口，我攞住把刀，我就揀個途人嚟懟。話曬喂都有啦，講真。喂，講真，如果你話啲槍咪仲恐怖？ 有幾恐怖啫？咁佢懟你同埋一槍射你一樣嘅啫嘛，牛。 唔同。 但係如果我唔用刀，我用槍嘅話，你諗下中國有13億人。 人口少幾多？ 唔係， 跟住食 屎。唔係，方便 死嘅一定生得一定快過死嘅。 唔係舒服咗好多。 唔係13億人，我相信係每人都一定會買支槍。 係 一定。 係 ，OK， 係一定。你唔買支槍咧，你真係 你真戇鳩啦， 真係自己揾自己笨食嘅啫。十三億人 買支槍係咪唔係代表佢唔冷血啊？ 譬如一皮一支槍，嗰度個內需市場有幾大？佔嗰個嘅 GDP 即刻翻一番， 係啊，係 咪？我哋唔使諗咁多。 跟住人口又減少一半， 人口係起碼生得快嘅時候死得又快，咁所以對個經濟咧其實係絕對有幫助。 係喎，同埋個醫療個負擔亦都少好多喎。 醫療負擔少好多，咁你一嘢爬落去啫嘛，係咪？咁當然你話嗰啲槍係真假啊，殺唔殺得死人呢啲另作別論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有一樣嘢好緊要㗎，點解個軍事競賽裏面呢美國即係中國係叫做長期係輸呢，就因為即係其實一樣嘢係軍事呢係冇帶入去民間個智慧嗰度。槍就一個好好嘅例子，美國啲槍點解可以咁五花八門呢，就因為個人拎住支槍知道點樣改良支槍，點解會有散彈槍，點解會有嗰啲射九啊幾公里嗰啲 cyber 槍，因為係民間又係狩獵嗰度呢係發展出嚟，係中國係冇嗰，所以嚟嚟去中國都係整隻核聲槍咋嘛。而家中國係將個軍工科技擺入去民營企業㗎啦，係軍工嘅核心嘅、 啊。聽講就係航母都話籌錢喎、 啊。係啊，係擺落去嗰個民營企業裏面，同一個道理將個槍支擺落去一個民間嗰度，其實我覺得係可行㗎、我亦都係想見到一樣，因為我真係好想，我都好想買支槍去懟冧一個人嘅啫，我一粒子彈夠你，一粒夠㗎啦。 我都懟冧一個人嘅啫， 我哋鬥快懟冧嗰個啦， 好快啊！邊睇幾時飛？邊個買槍買得快啲嘅啫？ 係啊，咁所以即係喺一啲嘅校園槍擊案裏面，我哋聽到好多嘅新聞就係話，應該要管制啊，應該立法。咁其實我哋要尊重其他國家嗰個嘅人民嗰個諗法。 即係我 哋唔應該干涉佢哋嗰個。 哦，即係唔應該干涉佢內政 啊 嘛。 人唔應該干涉佢內政，反而我哋要反翻轉頭諗一諗呢樣嘢。 點解我哋唔？ 我哋需唔需要喺中國裏邊行嘅啫？OK， 唔係我好簡單啫，這個世界有要尊我就需要。啊，要尊啦，對方呢個世有阿牛，你都需要喎。 咁啊 ，OK， 如果唔好，我唔要黑星啦咁樣，你幫我整支 AK 啊， 掃得快啲啊， 掃得快嗰啲咧， 掃得鋸開佢啊， 因為一槍打一個窿咧，都睇到個衰樣啊，要掃到嘅人樣啊，肉身冇曬嗰只啊， 好似鋸鋸咁啊。OK，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 OK， 咁啊食你唔死？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好啊，呢次啊介绍串香居火锅式串串香啊。阿迪，地址边度？ 南山区南头红花路西东方美地园一楼57-58号铺。咁另外有多间嘅就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60号铺。系啦，喂，咁啊问翻牛先。 系。 居咩啊？串香居火锅式串串香，咩叫串串香啊？ 串串香有个古仔啊，话听。即係成日同阿碌咧拗串串呢個問題，即係拗到面紅都耳熱啊！今日廢撚事嗌佢嚟做啊！屌，我同阿碌成日講一個正宗嘅串串，因為阿碌咧佢自己咧就去咗呢、這個即係佢女朋友啦，咁咧佢就係佢係嗰啲啊邊度人啊？重慶人嚟噶嘛？咁佢食過佢話嘅正宗嘅串串，咁啊成日走嚟大鳩我啦！你食緊嗰個味啊？食緊嗰個味啊？食緊嗰個味啊？咁樣我就同佢講，梗未啦。係咪先？咁咁啱得咁巧咧，就上幾個月咧，我哋就喺深圳一個地方食過，咁啊喺長沙嘅食過。咁阿陸一路都話呢個串串唔係正宗嘅串串 ，OK？ 嗱，呢個串串。咁今次咧，我哋又食一間串串啦。咁我可以而家我因為我做個資料搜集啊，原來串串咧就唔淨止重慶嘅，啊，仲有呢個四川啦，同埋湖南都有嘅。咁。如果你正為話係串串，何為正宗先？講真，喂，你講個重慶串串正宗，我可唔可以話四川個串串正宗先？嗱，而家呢間嘢咧，佢寫得明啊，當然啦，我其實好難有正宗嘅，係嘛？嚇，佢係寫明係正宗嘅四川嘅串串。 喂，其實有乜分別咧？即係串串呢樣嘢。 串串呢樣嘢其實就好似我哋香港篤魚蛋，其實好過癮㗎，但係就啲自己打邊爐式篤魚蛋。OK， 即係佢係點樣呢？好平嘅啫，佢每一串咧一串串咗幾，可能有啲魚蛋啊，一串就跟住牛丸啊，佢每一串得$1嘅啫。嗱，個價錢就同喺四川、湖南甚至係重慶食都係一樣嘅啫，只係份量嘅多少。但當然你深圳地方貴，咁你可能一串係得一粒牛丸啦、但係如果你喺四川或者湖南啊，或者喺重慶食咧。 咁一串咧就可能係有四粒啦，咁呢個份量嘅問題嘅，但係佢好正宗係一蚊串，即係我覺得正宗係一蚊串嗰度咯，係首先，而且喺呢個重慶食串串咧，就點樣嘅咧？幾奇怪嘅，佢哋喺周圍都有嘅其實，咁啊街邊鋪，咁啊鋪頭，首先我講下鋪頭係點啦，鋪頭咁啊佢有兩俾佢坐低，佢用嘅俾你打邊爐嘅湯底咧。是成日都用嗰個湯底，即係阿的你嚟食一次，咁第二個客你食呢個湯底啦，第二個客又入嚟食，又係用翻呢個湯底，到第三個客阿碌過嚟食，都係用翻呢個湯底嘅，個湯底唔換嘅，你係咪覺得好唔衞生咧？ 少少噶， 其實嗱呢樣就錯啦， 點解咧？ 因為咧喺呢個重慶嘅串串咧，就係咧你一串串殺熟咗啦，一串就攞翻佢出嚟， 系 跟住就食啦。咁你係冇口水接觸嘅，某程度 ，OK。咁某程度你就只係驚佢係咁煮咧，嗰啲 chemical 出嚟嘅啫。咁其實某程度唔算係唔衞生嘅。 但佢串係綠㗎，即係串 佢係一串咁樣，嗰啲籤都好長嘅，大概一隻手臂咁長到啦。 哇！ 但係佢俾一粒嚟嘅啫，可能有啲如果係菜咧，就俾兩三條啦咁樣啊。咁啊睇下，總之一蚊串。咁而家呢間串香居火鍋式串串香咧，就除咗有串串之外咧，亦都有啲肥牛啦， 一碟碟肉啦。 其實配合深圳嘅或者其他大邊爐嘅，喺出面嘅串串咧都唔係冇肥牛嘅，但係佢哋唔係主打肥牛嘅。佢哋主打係一串一串一串。 香港咧，如果你講呢啲咧，就真係少好多。即係你話六串串呢啲啊，因為香港好少，我真係。我哋都知啦。 我聽聞屯門係好似有嘅。 嗱咁啊，即係 因為屯門有啲新移民啦，咁好多都係四川啊咁樣啦。咁樣嗱，我仲未講完嘅。咁而係我頭先講嗰種坐喺度食嗰種咧，就係鋪頭形式啦。佢仲有流動小販形式嘅，就點樣咧？有一個大鍋，好大個煲，咁啊喺度一路煮緊嘅啦。咁啊車出嚟，跟住你要食咧，佢又係掛滿曬一串串串。啊，嗰啲可能就一蚊串啦，但係可能料又多啲啦。佢即刻淥俾你，淥完就因為湯底係辣噶嘛，淥完之後你就可以即刻就食噶啦。咁亦都有呢種咁嘅玩法嘅。咁其實冇話分呢邊點樣正宗，點樣唔正宗啦。總之我成日覺得你係似或者你係佢正宗係一蚊一串嘅啊，咁樣或者係串去做食材嘅。咁我就覺得佢係正宗嘅。咁而且呢次講嘅唔係阿碌成日講嘅重慶串串啊嘛，我講嗰個係呢個四川式串串啊嘛，我覺得食幾過癮嘅，即係咧好似呢間鋪頭咁啦，佢有幾個雪櫃，擺滿曬一串串串串，乜嘢都有嘅，蝦都有嘅，可能一串蝦就一隻，咁樣啦，咁你就喺雪櫃度咧就攞個盤，好撚大個星盤，平嘅。咁跟住你，哎呀，我中意黃喉啊，我又擺落去。哎呀，我中意乜嘢一串串嘢乜，我又擺落去。咁我擺到成個碟都滿撚曬嘅，因為其實咧一串可能係得一粒魚蛋嘅，一粒魚蛋嘅啫嘛。咁咪形成你會係好多咯。你擺喺個盤度好鬼多嘅。咁跟住食完之後咧，你就係即係一食一串嘅嘛。嗰支竹籤咧，你係插翻喺度。佢就同你逐支逐支數啊，咁咧嗱，講起食材啦，好冇啊？即係好奇怪嘅，上料，你知咩叫上料咧？ 唔知 上料啊，即係話咧，喺嗰個地區嚟講，呢一樣嘢係叫做最矜貴嘅，喺上料。你知咩？而家食四川菜咧，四川嘅火鍋咧，有一個上料咧，我哋係覺得好 cheap 嘅。 咩嚟㗎？ 午餐肉。 點解咧？ 嗱，呢個亦都可以講個古仔啦。文化大革命嗰陣時候啦，唔係大饑荒嘅時候，大陸民嗰啲物資短缺，同埋食材短缺，喺佢哋嚟講咧，食一個午餐肉咧，係一個好即係點樣講啊？好好難得，同埋你大場面。同最好嘅朋友或者同長輩，你先會開一罐午餐肉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形成咗喺四川啊、湖南啊、呢啲地方咧，嗰個午餐肉咧係一個好靚嘅食材嚟嘅。喺香港就唔係啦，午餐肉我哋夾麵包嘅啫嘛。咁成日所以咧，佢哋每一次咧我哋去食重慶火鍋又好，四川火鍋都好，湖南火鍋都好，或者麻辣啦，即係話睇下酸辣定麻辣嘅啫。佢哋嗰其中有一個午餐肉係一定係有喺度嘅， 因為佢哋係但係五七六好唔好食，咁咁冇得講啦，因為佢罐頭嚟㗎嘛，但係最奇怪就有最過癮係有一樣嘢啦，好唔好食我唔講啊，嗰樣嘢啊，你可想而知用有乜嘢我嚟打邊爐係你諗唔到啊？ 哇！你考起 考起嚟啦，覺得 OK 油炸鬼。你屌你啦！點想象得到咧？ 喂，好腍㗎喎！ 你諗下啦，原來四川重慶都係嘅，有用油炸鬼打邊爐。 點解咧？ 我估計啦，估計啦，因為唔想嘥嘢咯。 嗯， 淋咗唔好食嘅話，不如打埋邊爐佢咯。我覺得係咁樣啦，係咪先？我可以講下，我呢次咧特登阿碌介紹啦，咁我特登就真係走去試下啲油炸鬼啦，浸咗個麻辣湯底喺裏邊之後嗰種感覺啦。 嗯， 好撚不知所謂。但你真係要試下嘅喎，但係我哋真係一世人未試過，即係話你我哋食麻辣嘅話，係咪應該有啲嘢索下個湯嗰個麻辣味啊？ 嗯， 係咪先？唔好意思啊，油炸鬼麵粉嚟嘅，炸完咗之後佢唔入味嘅。你係食你食乜嘢咧？呢個浸淋咗嘅油炸鬼。 嗯， 喂，其實係唔好食嘅，但係嗰陣你又可以試下一蚊啫嘛，其實係咪先？我攞一蚊油炸鬼，係得我諗係我哋平時見到嘅三分之一寸度啦，一條嘅油炸鬼度啦。咁你話打邊爐？喂，食咧就真係又好似食麵粉咁咯，係咪先？但又唔會有麻辣味喎，即係喺面頭嗰浸咯，佢唔入味咯。但係喺我就唔明點解喺四川會喺個食材咯。我夾硬諗就係諗啊，喂，啲人唔好嘥咯，有個油炸鬼，就食埋佢啦。啊，你知我哋中國人㗎啦，係咪先？乜嘢都唔好嘥㗎嘛。咁啊，可能我覺得係咁咯。但係揾埋油炸鬼嚟打邊爐咧，我咁大個仔咯，幾廿年人啦，我都第一次。 係。 咁當然啦，你哋只係我係建議你哋攞一蚊嚟試下啦，試下點樣用油炸鬼打邊爐。 喂，但係 整落個麻辣湯底度啊。 但係講開，即係我其實我都幾怕咧，喺有陣時喺大陸度打邊爐嘅。我成日都覺得嗱，OK 幾樣嘢。第一樣嘢係佢嗰個麻辣 ，OK， 永遠咧俾我感覺係咩咧？嗰、那個 好油啊， 唔係湯嚟嘅，嗰係油嚟嘅，油煲嘅 ，OK、好啦，到清湯咧，即係你都知道我哋香港嘅清湯啦，點都好俾少少誠意就加啲味精水落去噶嘛。但係佢嗰個清湯咧係真係咩咧？佢真係齋淡。 唔係喎，阿迪。 喂，好多間都係喎。 我又試下。 嗱，我唔知道係內地人咧嗰個。即係口味關係呢， 嗱，我就解釋下我哋呢次嘅湯底好唔好？ 嗯， 咁我哋當然啦，我哋通常食鴛鴦啦，因為阿碌咧就唔食得辣，唔好中意食辣啊嘛，咁樣，我哋食鴛鴦啦，咁我都嗌咗個清湯底嘅，個清湯底，哇，都幾足料啊，有蘿蔔啦，又有又有番茄啦，又有唔知啲咩竹荪，唔係咩竹荪，唔知咩嘢，總之抌曬啲嘢落去啦，咁啊想有噶啦，網友可以望一望嘅，啊。咁我又講下個麻辣湯底啊，即係個麻辣，以前我哋去食開啲串啊，或者新式嘅火鍋酒家咧，佢通常嗰個辣嘅咧係入邊一包嘢嚟嘅，嗰包嘢好即係懶衞生咁啦，一包嘢擺喺度，你就將嗰包嘢倒落去做埋一個麻辣湯底嘅，等於你喺超級市場喺度買一包嘢翻嚟屋企整一樣嘅啫，但呢度又唔同嘅喎，呢度咧你係佢係俾一碗你一個碗就裝住佢呢個麻辣湯底。就喺你面前咧，就倒落去。因為佢啲湯底應該係豬骨湯底嚟嘅，因為我記得係白色嘅嚇。OK， 嗱咁啊，跟住倒落去，咁你咪記得哇！即刻做，咁啊，某程度啊，當然好似冇嗰啲咩嗰啲自己另外有包嘢覺得咁衞生啦。但係講真，呢、這個咪正正好似係串咁，真係串咁咯，唔需要太衞生咯，係咪先？但係講真，我見到佢做嘢都唔錯㗎。咁第二樣啦，介紹下啲好食嘅嘢啦，咁樣。唔敢多介紹啊，我淨介紹個黑柏葉啦。喂，好老實，呢啲做呢啲咁嘅串咧，你唔好諗住佢新鮮啦。講真，太靚啦呢啲食材，但係佢嗰個黑柏葉真係 OK 喎。佢唔差得過咧，我哋喺出面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另外獨立包裝。 不過咧，內地咧好多黑柏葉都 OK 嘅。 獨立包裝黑柏葉啊，咁啊的你要試下啦，話聲你聽。即係黑柏葉通常攞嚟之前攞嚟係咪一包包俾你？我唔知啦嚇、但係佢通常俾一碟你㗎啦。但係佢咧就唔係啦，佢俾一包你嘅啫。一包裏邊就有黑柏葉，即係正常嘅黑柏葉唔係佢自己㗎啦嚇。但係呢啲黑柏葉咧，永遠都係貴過你自己就咁一碟攞出嚟㗎。因為佢起碼有啲好靚嘅加工。曾經我食過一間叫草原春天，個黑柏葉係綠色嘅。 爽口彈牙。 嗯， 啊，呢度咧當然去唔到草原，就係草原春天執咗啦。嗱，去唔到草原春天嗰啲黑白葉咁靚啦，但佢都係俾一包獨立包裝黑白葉俾你。 嗯， 嚇，啊，咁你起碼呢一個加工咧，即係呢個呢草原係因為有用個心去做呢個加工啦，而且喂一睇落都穩陣好多喎，啊，即係起碼個食材唔係就咁擺喺雪櫃啊，起碼有個袋包住啊，係咪先？咁你會覺得 OK 啲咯。 嗯。 咁而且咧喺度食啲串串，人均消費又唔貴喎。即係如果譬如有三，好似我計嗰次，我同阿碌啊，同阿碌條女同埋我哋三個去食兩嚿水找數， 嗯， 捧腹啊，捧腹啊！我依家係有飲埋啤酒啊。咁其實呢度啊，其實我可以介紹啲網友去行一行嘅，而且又近我哋開食開嘅嘢嗰度啦。咁當然啦，有賺有行啦。 嗯。 如果都係食肥牛嘅，咁呢度咧就真係唔算係太理想。 嗯， 吓，啊，唔算太理想，因为咧我哋食开啲肥牛真系，因为我哋去纯牛馆食噶嘛，吓，啊，咁如果你一般嘅食材呢度都唔算系太好，但系你话你想食下一啲特色嘅串串咧，呢度系有， 嗯， 吓，啊，咁啊你我亦都其实讲真食就唔错嘅，起码咧食完之后咧阿碌咧同阿碌个女朋友咧就冇生暗疮，起码唔上火， 嗯， 啊咁啊成日而家标榜呢啲咁嘅火鍋咧係唔上火啊嘛，咁起碼呢兩個咁容易生暗瘡嘅人咧，都唔生暗瘡咧，咁我覺得即係唔係太上火嘅，咁我可以推介網友去嘅 ，OK，OK， 喂，時間差唔多，講埋先， 有嘢問， 咁啊，其實呢個大致上係幾錢一個位咧？ $70一位咯，平均 $70一位度， 啊，其實仲要睇你，因為上捧腹啊。好飽喎，因為我食到。咁如果佢可能會平啲添。咁當然咧，睇你嗌幾多嘢啦。嗌串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度。 嗯， 你係不停咁攞嘅。你去嗰轉，你係會攞好多嘅，隨時係攞曬你自己食唔到嘅份量嘅。你攞曬兩三串咧，你又覺得好似唔夠過癮嘅喎。你係入到去嗰個雪櫃度咧，你攞咧就係，哇！撲街啲，黑毛兔啊，唔係毛兔嗰啲 黑毛豬， 啲乜嘢都攞啦，有三寸，魚蛋有三寸，嗰啲 黑塔又攞啊， 乜嘢 又 攞啊，有三寸，咁你其實你食多好多啊，仲要你可能你會嗌個肥牛啦，嚇嗌個金針菇啦，咁你自然會多食多咗嘅，嚇呢樣就網友要緊記，諗下你自己可以食得幾多嘢先。 嗯， 啊，同埋你會嗌啲肥牛啊、黑柏葉啊嗰啲咁嗰啲嘢噶嘛，所以你咧要計清楚，前院每分開幾次攞，都唔好一次過攞太多。因為我哋幾次同阿碌去食咧，其實兩次都係咧，我係平添白流攞好多，所以呢次次都食到飽，特別飽。OK， 咁啊冇嘢問啦嘛， 冇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好似講下香港係咪啊？ 唔知啊。 OK， 講下香港。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